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页哈的，我的标题写故意哈，有关跟故意有关啊。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很重要啊，就是刑法在原则上它都处罚故意犯啊，所以因此所谓故意的概念以及故意要认知的范围啊，那它的标准是什么？我想这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国考当然是不会直接考一个生命题问你故意的定义，但是它在很多不管是实例题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简单很看起来很单纯的题目里面，虽然看起来题目单纯，反而它可能很困难啊。你看一下我在在第三页这边故意标题下的第一小题，下列情形行为是否具有刑法的犯罪故意，并说明理由。这样子，第一个，被告甲在法官审理刑案时虚伪陈述。好，那请问这个题目大概是问他说他有没有伪证的故意？被告某甲在法官审理刑案时虚伪陈述。我现在题目不是写证人某甲，我是写被告某甲，对不对？当然，被告有时候呢会有一些程序的转换，会在某些情况被列为证人，对不对？可是我想这个题目并不是这样，意思是说单纯就是被告某甲在法官审理时是虚伪陈述，请问他有没有伪证的故意？故意怎么判断？所谓的故意的概念就是对构成犯罪事实的认识跟意义嘛，对不对？好，所以有人说所谓故意呢，就是你认识到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或者是你想象的事实、认知的事实要符合构成要件。我们上课的时候也在跟各位强调，刑法的故意怎么判断呢？以行为人在行为当时主观上所认知或想象的事实为背景，以我们要检讨的构成要件做标准，如果符合的话，就具备了故意的第一个要件，叫认知的要件嘛。好，请问被告讲谎话的这一个部分有没有符合证人、鉴定人同意虚伪陈述这个构成要件？并没有嘛，是不是这样子？因此他欠缺伪证的故意，他欠缺故意的哪一个要素？他欠缺故意的认知的这个要素，因为故意的知要认识到跟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也就是说要被构成要件所规范的事实才是故意认知的范围。被告说谎话并没有在伪证的构成要件的范围内，当然就不是法条所讲的对构成犯罪事实的一个认知嘛。好，所以第一个问题那很清楚，是欠缺故意的知嘛。啊，虽然他有讲谎话的意思啦，他有有意讲谎话，但是呢他不会具备刑法的伪证的故意啦。好，是这样。好，这个是第一个啊。所以其实呢，这个故意的知这里的一个这个概念呢、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学理上的原则叫什么原则？啊，对应原则，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原则？叫做同时性原则。所谓的故意是指什么时候的故意？行为时的故意，不是行为前的，也不是行为后，是行为当下的故意嘛，对不对？故意的认知要认知的范围，什么叫对应原则？故意认知的范围，主观面故意认知的范围，就相对应于那个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好，这个客观构成要件有 ABC 三个要素，故意就要认识到 ABC 三个要素的事实。伪证罪的客观面的事实是证人鉴定的同意虚伪陈述，他认知的事实一定是我是证人，我讲谎话；我是通意，我讲谎话，对不对？这时候才有伪证的故意。现在是我是被告，我讲谎话，他当然欠缺伪证的故意，因为他欠缺故意的知嘛。他要对应于客观构成要件，而且是行为当时的一个故意嘛。好，好，那我问各位一点呢、啊，如果有一天呢，某甲是证人，他真的讲了谎话，可是他答辩是说我没有伪证的故意，理由是说，因为我当时在说谎话的时候，我认知的是我没有拒绝，可是实际上有叫他拒绝，他只是怎么样？他只是这个不了解，那叫拒绝。好，就是说法官有叫他签一个结文，好，他也签了，好，好，然后我就开始在问他了嘛。但是他的答辩是说，我不知道我有拒绝， 我不知道我有去借。好，那现在问题是，证人鉴定人通意公前公后拒绝而为虚伪陈述，请问公前公后拒绝这个要素是一个构成要件要素吗？是吗？是构成要件要素吗？是还是不是？不是啊，它是客观处罚条件。也就是说，只要认识到，只要他认知到我是被告，我是证人，我虚伪陈述。至于有没有拒绝，是一个纯粹客观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子。客观上没有拒绝，你想象中你有拒绝，还是不具备伪证罪的一个要件？客观上有拒绝，你认为你没有拒绝，我们也不管，因为那是纯粹客观的。故意只需要认识到跟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不需要认识到客观处罚条件的事实嘛？好，拒绝那是一个纯客观的客观处罚条件，那个不是我们故意要认知的对象。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帮各位复习一下啦，这是基本理论嘛。好，甲安排乙出国旅游，希望乙死于旅游中的交通事故。好，那这个题目当然是问甲有没有杀人的故意嘛？甲安排乙出国旅游，希望乙死于旅途中的交通事故，请问他有没有杀人的故意？有没有？你会不会因为题目看到希望乙死于交通事故，很希望他死，就说他有故意？我们知道故意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认知跟什么，一个是意欲嘛。你会说因为他很希望怎么样，所以他就是故意？不会，是故意是认知下的意欲，对不对？认知下的失望，还是你认知的事实是一个构成要件要规范的事实吗？好，请问这个甲安排乙出国旅游，然后呢他想象的事实是乙会死于旅游当中的交通事故，请问他想象的事实是不是一个杀人罪构成要件要规范的事实？请问甲安排乙出国旅游，如果乙真的在旅游过程中死于交通事故，甲的安排行为跟乙的死亡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还是有条件的因果关系？我没有安排他去这个旅游，他就不会死于那个旅游交通，是不是有条件因果关系？可是安排人家出国旅游，实际上是容许风险还是非容许风险？但是容许风险嘛，所以你想象的那个事实事实上是一个容许风险的事实，所以你当然还是没有杀人故意的认知嘛。你认知的那个事实根本不是一个构成要件的事实，所以你依然欠缺什么杀人的故意。理由还是一样，你欠缺认知这个要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认识到跟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杀人故意，你想象的事实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一个制造法律所不容许风险的事实嘛。例如说某甲他安排他出国旅游，他在那个车上放的那个定时炸弹，他知道你会被炸弹炸死，他想象的事实是他安排他出国旅游，而且他安排住的车子里面他有安放一个定时炸弹，他想象的事实是不是具有条件关系的事实，也具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风险的事实，那才叫杀人故意嘛。如果他想象的事实是一个容许风险的事实的话，容许风险本来就不具备结果规则，这本来就不是构成要件要规范的事实嘛，所以他当然还是欠缺了杀人的故意嘛。这样而且嘛，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你要先清楚，才有办法去处理后续的问题啊。你如果第一这两个问题你都认为他有伪证的故意，也有杀人故意的话，那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或是这样子啊。好，那了解这个之后，来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举了一个91年律师的考题。其实这个题目呢，我应该好像也跟各位解过了啊。但是我想这里面有一些需要这个注意的点哦，我觉得是一个很经典的题目，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甲乙两人相约夜间至某市区道路飙车，在超速疾驶中，甲乙同时撞上路边停放的丙车，甲乙各自以为对方会停车查看，且以为停放路边的车内无人，事情并非严重，故由不同路线驾车各自回家。不料丙车正躺卧，因酒醉无法驾驶而停在路边等酒醒的某丙。丙因受甲乙两车的撞击而受重伤，这一行你把它画起来。丙因受甲乙两车的撞击而受重伤，天亮被路人发现送医死亡，试问甲乙两的行事如何？为什么我要叫大家把这一段画起来？丙因受甲乙两车的撞击而受重伤。其实老师也是为了避免各位 很钻牛角尖，因为理论上哈、哦，有一个人呢在路边呢哈、哦，车停在那边，在那边睡觉，结果两部车撞下去，我们也可以去说，搞不好他的死是假撞的，搞不好他死他乙撞的，搞不好呢你都没办法证明是假撞的倒他死，还是乙撞倒他死，对不对？因为因果关系到底是哪一个人撞了才倒他死不清楚。那题目说你们不要争，丙因受甲乙两车的撞击受重伤，那么丙的重伤是甲两车一起导致的，对不对？累积因果关系是有的，他叫你不用再去假设多到底谁让他受重伤的嘛。好、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甲乙两个人相约至夜间某市区道路飙车嘛，对不对？一想到飙车哈、哦，这个行为当然呢，不仅这个行为当然就是超速驾驶，甚至驾驶的方式也有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可能会想象是不是有公共危险的一个问题嘛？那飙车要考虑到有公共危险的问题的话，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刑法185条第一项叫做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条文呢是说毁坏、忧色、路路或以他法自身公众往来安全，所以这个条文你要解释刑分的部分，大概就是所谓这里的什么？这里的他法。因为他没有毁坏也没有拥塞，两部车不会拥塞嘛，对不对？那有没有他法啊、哦、这部分其实是有争议的啦、哦、有争议的。因为、哦、有些老师是认为说、哦、行政不法跟刑事不法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界限，单纯的超速其实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已经有一个那个超速驾驶可以开罚单，而且会依照你时速的不同、哦，他的那个罚单的那个罚则啊、哦，事实上是成比例的增加嘛，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他认为，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超速行驶，没有其他另外的危险模式，比如说你不是逆向，你不是蛇行，这单纯的超速，他认为这不应该是刑法他法的范围，这只是单纯的行政不法，哦，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他认为这里的他法不是只是速度快，还要伴随着其他的危险模式，比如说你是逆向行驶啊，逆向又超速啊，蛇行又超速啊，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可是我跟各位讲，我们实务上通常的解释呢，哈、哦，没有那么严格。我们实务上是可以包含说，你速度非常的快，他认为已经可以达到了怎么样，引起不特定多数人这种危害的一种程度的话，他认为还是有可能是这里的他法。所以呢，这里到底会不会构成刑法185条第一项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这部分你写有或没有，其实没有什么对错。那只要你表达说有这个争议啊，就是说飙车本身呢，形态当然有很多种嘛，是不是？好，有些人这个飙车是要怎么样？是要速度快又要甩尾等等，那个当然是可能就不是只是单纯的超速而已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他这里的飙车是怎么飙，题目没有讲得很清楚嘛，啊、哦。那当然这个飙车有可能只是这个速度很快的啊，依照某些老师的看法是不会构成185第一项，那实务上是有可能会构成185第一项，要看你的速度啦。啊，检察我曾经看过检察官的起诉说你时速200嘛，或是这样子，高速公路开他就起诉你185第一项，或是有这种情况啊。啊，好，所以会不会构成其实写有或没有都没有关系啊。那我是要跟各位提醒说，如果你认为啊会符合这里的他法的话，那如果是两个人因为他们互相去飙车，对不对？那种竞速的行为会让这里的不特定多数人产生这种公共安全的这个疑虑，事实上他们就是实现这个犯罪的什么共同正犯，你还是有28条的问题嘛，只要两个以上的人你都要去论述一下。好，第二个，这个甲跟乙的超速行驶过程中哈，结果同时撞到路边停放的丙车，结果导致丙呢受重伤，所以这里当然会有284第一项这个后段啊、哦、这个过失重伤罪啊、哦、过失重伤罪这是重伤嘛，好、哦、只是这个重伤是什么作为啊、哦、作为的重伤撞下去啊、哦、过失重伤，这个时候会不会有28条的问题？不会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务上过失犯不承认有共同正犯的概念嘛，好，是这样子，好，都各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那因为题目已经讲受重伤了啊，所以你就不要再讨论了。我问各位啊，如果说今天甲乙两个人打架，对不对？甲一刀就把乙的手臂割下来了，切下来了，手臂断，对不对？但乙送医急救之后，手臂接回来了，哎。功能还都没有影响，客观上有没有重伤？ 有没有算？是要以行为当时已经毁败就算，还是要应该要以什么啊？要以法官在裁判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有没有达到了毁败或严重减损？我们的实务见解是什么？我们的实务见解通说跟实务见解都不是以行为时啊，是以法官在裁判的时候是已经达到毁败，好、哦、或者是严重减损，对不对？所以即使手臂割下来了、切下来了，可是客观上接回去之后还是没有什么功能的影响，这个时候客观上还是不算重伤。至于行为主观上想要让他怎么样达到毁败或严重减损，那有重伤的故意，那只是未遂的问题，这样了解吗？前一阵子有一个老师呢出了一题，其中一小题呢有跟重伤有关的，好，但是他那一题呢我先附带提一下嘛，好，因为我看文章总要跟各位报告一下，要不要考出来怎么办，对不对？283条是不是有聚众斗殴罪？一群人这边打架，对不对？哎，有一个人手臂被割下来了，被切下来了，可是就没办法证明是谁把他切下来的。可是是有聚众斗殴，对不对？聚众斗殴，然后也有办法证明谁有动手，可是到底这个重伤是谁的动手把他弄下来不知道嘛？所以你看个别的那个重伤罪啊、哦，事实上。的客观要件是不是难以实现嘛？因为没办法证明有因果关系嘛，所以我们刑法为了弥补因果关系证明困难的问题，是不是就有个聚众斗殴，致人于死或重伤，下手实施之人，人依前条伤害罪各条规定处断，在场出事之人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不是有聚众斗殴罪嘛？可是你要知道，那个致人于死或重伤的重伤，我们的通说并没有做另外的解读，那个重伤还是一样的。要以裁判时那个已经达到毁败或严重减损，那个老师呢假设就是说那个人呢手臂接回去之后功能没有影响，所以是不是就不符合重伤这个客观处罚条件，所以行为283的部分就怎么样就无罪，或是这样子就会无罪了，这样了解吗？啊，这部分呢可能这个各位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重伤不是以行为当时的部分，是以裁判当时的这个为准啊，好，是以裁判当时为准。好，那这个题目没有问题嘛？因为已经是写重伤的嘛，好。哎，可是呢，他不是只有这个重伤而已。后来他天亮被路人发现松一已死亡，本来只是重伤，后来死了。哎，从重伤后来死了，那会不会有276条第一项过失致死的问题呢？前面有过失重伤，如果他又构成过失致死的话，过失重伤就不论了，因为那只是过失致死的一个过程。那会不会有过失致死呢？好，那有没有过失致死？这里你因为想要两个问题，到底他所谓的过失致死哦，是后面没送他到医院而导致他死的，是不作为的过失致死，还是说其实不是不作为的过失致死，还是前面那个撞导致了重伤后来才死的，所以依然是前面的作为的过失致死？那我为什么先讨论不作为？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他先撞他重伤，然后大家都不知道里面有人嘛，所以没送他到医院，是不是有不作为嘛，对不对？可是呢，请问这个题目有没有提到说他身受重伤之后，后来天亮被人发现送医时已经死亡，有没有说他送到医院是可以救得活的啊？没有嘛，所以你一定没办法认定他不作为的过失致死，因为欠缺什么？欠缺因果关系。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因果关系啊？其实它还是条件说因果关系，只是我们习惯称它叫做什么因果关系，假设的因果关系。如果你做了法律上所期待的行为，结果就应该不会发生，这时候你的不作为跟结果的发生有因果关系吗？请问这个题目有没有跟你表达说，丙受到甲乙两侧撞击受重伤之后送到医院是可以救得活的，结果甲乙两个没送到医院而死，没有嘛？所以这里没办法证明有因果关系，所以不会构成不作为的过失致死。好，那为什么还是会构成作为过失致死？就是因为没办法证明后面的不作为有因果关系，那显然这个死亡结果一定是什么导致的？显然这个死亡结果一定是前面的那个撞导致的，对不对？先重伤再死亡嘛，所以死亡跟前面的撞是不是一样有因果跟规则嘛？所以当然就构成了作为的过失致死。那我们也知道这两个合在一块之后当然是适用这个就不适用这个了，因为重伤只是死亡的一个过程而已嘛，而且同样都是同一个那个行为，就撞的那个行为嘛，这样了解吗？好，这是过失致死。好，过失致死。好，那我这里就先附带提一下，因为这个例子里面呢最后会有一个撞 哦，然后最后导致了死亡嘛，过失致死，对不对？那你注意了，如果你有前面的这个一八五底下，除非你认为说这个你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解释说，因为这里单纯的超速行驶，学术上认为说只是行政不法的范畴，它并不是这里的他法啊，所以你认为不构成一八五第一项，但就不用讲。如果你认为它还是会构成一八五第一项的话，那请问一八五这个那个等于说妨碍公众安全罪，对不对？然后后来有人死亡了，请问这两个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就好像以前我们酒醉开车过失致人于死，我们以前是数罪并罚，也有人说想象竞合，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新的法律说是结果加重犯？但是这一条本来就有结果加重犯，我们的刑法185条，我们的刑法185条的第二项185第二项本来就有一个妨碍公众网安全致死罪，有一个结果加重犯啊，有一个结果加重犯啊，所以呢，如果你有提到一八五第一项的话，你不要去评论想象竞合犯哦。我跟你讲，有一些答案就是写错，就在这里的啊。那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没有什么程度好不好的问题，就是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刑规有这样的一个特别规定嘛，对不对？好，如果没有这个特别规定的话，这两个之间，好，这两个之间有可能就是想象竞合或是数罪并罚的问题啊，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什么？我们本来就有一个结果加重犯，所以如果你有写185第一项的人，你就要记得是185第二项妨碍公众网安全致死罪，这样了解吗？好，好，这个是有关这个过失致死的部分。接着呢，因为这个甲乙两人呢，各自以为对方会停车查看，其实以为路边的车内无人嘛，所以他们就回家了。他们有撞到旁边的车啊。事实上这就是车祸嘛，撞旁边的车，这也是车祸啊。结果呢，结果他们都没有留下来看就走了。可是后来有人怎么样？有人死了嘛？有人先重伤，后来也死了。请问会不会构成185滋事的这个肇事逃逸罪呢？好，肇事逃逸罪。那这个问题的重点在哪里？请问甲乙两个人有没有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有没有？有吗？请问他们有没有逃逸？也有吗？他们没有理由离开现场嘛，对不对？好，那请问致人死伤这个部分有没有？也有嘛，对不对？他有没有认识到他肇事？有啊。他有没有认识到逃逸？也有。可是他对于致人死伤这个部分他没有认识，因为他以为车子没有人嘛。所以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致人死伤这一个要素的性质嘛，你就要提到这个要素的性质嘛。这个要素的性质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呢称它是构成要件要素，第二个是客观处罚条件。好，这两种说法都有人采，好，都有人采。我们实务上呢，我们实务上也曾经出现过这种看法，好，有这种看法。其实你要跟我说，如果要以多数说来讲，我看如果要数人头的话，似乎构成要件要素是比较多数的说法。但是你看，像我们林玉雄老师哦，林玉雄老师啊，他比较就强强调，他认为是客观处罚条件，他认为致人死伤是纯粹客观的，不是构成要件要素。差别在哪里？如果你认为是构成要件要素的话，你就要认知到有人死伤嘛，要认知嘛，是不是这样子？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人啊，所以根本不会认知到有人死伤，当然他就不会构成肇事逃逸。那如果你把它当成客观处罚条件的话，那就不需要认知嘛。好，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客观处罚条件的话，本题呢就会构成肇事逃逸罪。你把它当成构成要件要素的话，当然就不会构成本题呢就不会构成肇事逃逸罪。好，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当成构成要件要素的话，请你一定要讲清楚啊。虽然它是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它是属于什么的要素？我这个例子我在上课讲过很多次，它是属于行为情状的要素。它是属于行为情状的要素，好，所以呢，好，所以它只需要怎么样？只需要是，应该是这样，是故意滋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是故意滋的对象。但是会不会是故意抑郁的对象？我们知道故意是不是有认知跟抑郁，对不对？你只要知道有人死伤就好，你不可以抑郁有人死伤，因为如果你抑郁有人死伤的话， 如果你抑郁有人死伤的话，事实上就是丧失这条的目的。如果你抑郁有人死伤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用杀人罪来处罚你，也不需要这一条了啦。啊，所以呢，我们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行为情状的要素，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行为结果。如果这一个致人死伤是行为结果的话，依照我们故意的基本概念，故意就是要对行为结果要有认识跟抑郁嘛。它不是行为结果，它是行为情状。为什么说它是行为情状？它是什么情况？在你逃逸之前有一个死或伤的情状啊，你只要认知有这个情况就好了。这样了解吗？啊，这我在上课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好，那当然这个题目很清楚了，会不会构成遗弃罪的问题？当然不会构遗弃罪，因为遗弃罪只处罚故意犯嘛。那要遗弃无自救力之人，你要知道有人嘛，你根本不知道有人，所以当然不会构遗弃罪。好，所以本题呢，好，本题呢会构成的某一个罪。哪一个是完全没争议的？过失致死没有争议，作为的过失致死不可以写成不作为过失致死啊、哦。你写不作为过失致死可能还是错，因为没办法证明原因或关系。好，会不会构成185第一项有争议？那没有什么对错了，只是我提醒你要写185第一项的时候，记得就要提到结果加重犯。好，那如果我们认为会构成这个也会构成这个，那是不是构成妨碍公众网安全致死罪，对不对？然后后来你又怎么样？后来你又跑了，肇事逃逸罪，两个不同的行为嘛。所以呢，如果你会认为会构成肇事逃逸罪，你要构成肇事逃逸罪前提，你是你要认定是客观处罚条件嘛。这个时候，这两个罪当然就怎么样？这两个罪就是数罪并罚嘛，妨碍公众网安全致死，是不是这样子？又逃逸，肇事逃逸。好，这个是这个91年律师的一个考题了啊、哦。这个地方各位这个参考一下。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页的第三题，未遂犯的部分。好，未遂犯的部分呢，我提了好几个问题啦，好几个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哦。这个题目呢是94年律师的考题啊、哦、我们只是帮各位复习一下，就是有关不能未遂的部分。我们把题目念一下，然后让大家看一下。丙为在我国投资居住的外商，家境呢极为富裕，其家属仍留居外国了哦。甲乙两人曾于丙的公司服务，对丙的财产觊觎已久，基于共同犯罪之决议，计划某假日深夜趁丙熟睡后，带头罩侵入丙之住宅，对丙强灌安眠药使其昏迷，将其绑架并藏匿于预定之处所，借此向其家属勒赎啊。计划当日警方从治安情报得知甲乙之犯罪计划，急速通知丙多次未果，遂派出多名便衣刑警埋伏于丙宅附近，必能保护丙，并伺机逮捕人犯。当日深夜甲乙计划侵入丙宅，合力将躺在床上之丙加以压制，对丙残灌安眠药时，使发现已因日间心脏病发作死亡多次，遂放弃后续这犯罪计划。好，我建议各位把放弃两字圈起来，遂放弃后续这犯罪计划。正欲离开现场时，违警打赌，为甲乙两人行为应如何处罚？好，这个题目呢，好，当然呢看到这个问题呢，你应该会想到说，这个题目可能是在问啊，第一个不能未遂的问题啊，第二个这算不算有终止的一些问题啊，因为你看到放弃啊，常常我们书本上说啊放弃犯罪计划，你会想说它算不算终止啊，对不对？那这个很明显的这不算终止嘛，好，可是你还是要描述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第一个他们一起都侵入了丙宅，是不是有侵入住宅罪的这个构成要件，该当违法罪责嘛，哈、哦，而且侵入住宅的部分他们也一起进去了，所以是侵入住宅的共同正犯，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哈、哦。当然呢，可能各位有时候会想的比较多一点，就是说，那事实上呢，这个丙早就死了嘛，对不对？那他的家属都在国外，那这个房子不是鬼屋吗？对不对？那有侵害到居住的安宁平稳、免于受干扰的自由吗？对不对？我跟各位讲，在我们实务上从来没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侵入住宅罪是告诉男人之罪，通常这个东西都没有人去告，所以检察官也都不会去处理这个部分，对不对？ 可是博考的时候当然你还是要写一下，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呢、这个侵入住宅罪哦，最起码这个房子哦，虽然丙死了，他的家属还是继承这个房子的一个支配权，对不对？那事实上侵入住宅罪保护了法益呢，当然有人说是居住的安宁平稳，当然有人说他是一个居那个要不要受干扰的决定权，最起码他的家属呢绝对是不同意有人进去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想如果他们提告的话，构成侵入住宅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所以不要想太多哦，是这样子啊、哦、这是306条的侵入住宅罪。第二个，那甲乙甲乙两个人呢哈、哦、他们的计划呢哈、哦、是说要侵入之后呢，要对你强灌安眠药使其昏迷，然后绑他，然后向家属这个勒索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罪呢，应该是属于347条第一项的什么这个掳人勒索罪嘛。好、哦，当然呢，如果时间很多的话，你当然还是可以去想说，那他可能呢有所谓的这个妨碍行动自由罪，然后又所谓的恐吓取财罪，然后又所谓的掳人勒索罪，就是进额之后再论恐掳人勒索罪。像我是不会这样写的，好，是这样子，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当然的问题，我根本不用特别去讲。好，我一再跟各位强调，就是说你在国考的时候，一个人侵入住宅窃盗，你要写构成侵入住宅罪，然后构成这个窃盗罪，再构成361第一款侵入住宅窃盗罪，然后进额之后论361第一款。这样会加分吗？不会加分的。如果是我改，我也不会给你加分的。为什么？因为没争议，有什么好写的？好，所以呢，事实上你就是从掳人勒索罪这边开始去检讨，对不对？可是这个题目很清楚的是，掳人勒索它并没有既遂嘛，好，并没有既遂嘛，因为意图勒索了掳人嘛，最起码你要把人掳走，他就死了嘛，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呢，这个问题呢，要讨论是掳人勒索的未遂的问题啊，好，未遂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是在探讨未遂里面的一个不能未遂的问题。行为人虽然有掳人勒索的一个，虽然有掳人勒索的一个这个故意啦，而且呢依照通说所讲的主客观缓和说也已经怎么样，也已经着手。好，我跟你讲，讲到不能未遂的问题哦，我们先提一下啦，未遂的要件就是故意，然后要着手。请注意哦，这个题目呢你可不可以说没有着手呢？因为他早就死了，所以就没有掳人的着手，掳人的着手一定要人在才可以掳人吗？还是说只要依照他想象的事实为背景，在他想象的过程中他已经怎么样做了一个对构成要件的实现有密切关联的行为就算了呢？好，因为这里的着手我们采取通说，采取什么说？通说采取主客观混合说嘛，对不对？主客观混合说就是折中说嘛，就折中说嘛。好，着手怎么判断？以行为人主观上所想象的事实为背景，假想象的就是，假以想象就是丙在睡觉，我要把他掳走，对不对？好，我用强灌安眠药方法把他掳走，这样想象的背景情况之下，请问去强灌安眠药算不算着手了？当然已经着手了嘛，所以已经着手了。好，如果你认为没着手的话，显然你今天着手的标准一定是采取非常的客观的那个所谓的客观理论，而且你是把那个人已经死亡这个要素已经当成着手判断的背景。如果你自己问说，对一个已经死的人去掳他，会不会有掳人的着手？那题目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他已经死了，你怎么会有掳人的着手呢？可是问题是我们通说对于着手的判断不是这样，我们通说对于着手的判断是以行为主观上的想象的事实为背景。就好像啊，甲开枪打乙，乙是一个死人，甲主观上认为是一个活人，甲还是对乙扣了扳机，请问有没有杀人的着手？事实上这个例子我通说还是认为有着手，代表通说在探讨着手的背景其实是把死人这个因素先排开的。请问对人开枪什么时候是着手？瞄准还是扣扳机吗？是不是这样子？那以这个例子来讲，虽然他死了，你在着手判断的时候你是不会把这个死人这因素考虑进去，因为依照主客观缓和说的标准是以行为主观上所想象的事实为背景，所以当然着手没有，已经着手了。好，已经着手了。好，那着手故意而且着手，然后客观要件没有实现，当然他是一个未遂，只是因为他人早就死了嘛，所以他是不是一个不能未遂，你当然要稍微写一下。好，不能未遂的标准有好几种说法，但是哦，在国考哦，当然就看你手够不够快嘛，对不对？最起码，对不对？最起码有两种说法，你一定要写一下吧。啊、哦，最起码那个具体危险说，啊、哦，就是所谓的新客观危险性理论，或者是抽象危险说，啊、哦，抽象危险说， 就是一般所谓的重大无知的判断嘛，对不对？最起码你这个具体危险说跟抽象危险说你要稍微写一下嘛，对不对？好，那帮各位复习一下具体危险说在判断不能未遂的时候，它是以什么当背景，什么当背景，以一般人站在行为的立场所认知的事实当背景，以一般人认知的事实当背景。好，那抽象危险说就是一个重大无知的想法，是以什么当背景，以行为人认知的事实当背景。其实本题哦，不管你采具体危险说或者是采抽象危险说，应该都是一个一般的未遂啦。因为一般人如果站在甲乙的立场，还是会认为他在睡觉，行为当然也认为他在睡觉，对不对？所以以这一个那个被害人在睡觉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背景的话，我们并不会认为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个危险，这也不是一个重大无知嘛，对，你把一个人他已经死亡了，但是他就好好的在床上看起来像是在睡觉，这没有什么重大无知的问题嘛。好，好，所以呢，其实如果采取这个具体危险说或抽象危险说，他是不是不能未遂？本题都不是不能未遂。当然，如果本题你认定是不能未遂，后面你就不用再写了，因为不能未遂就已经是不法了，是无罪嘛。如果你写到他是不能未遂的话，原则上你就是依照我们新刑法的规定，不能未遂目前已经处罪化了啊。所以本题呢并不是不能未遂，它还是一个一般的未遂，好，一般的未遂。好，那你看哦，这个对丙抢冠安眠药着手之后，他已经着手了，哎，后来才发现说，因为在日间心脏病发作死亡多时，好，他已经先着手了，后来才发现了已经死亡多时，所以放弃后续的犯罪计划。他虽然写放弃，可是我们要探讨他算不算终止，好，算不算终止，算不算刑法27条的终止犯嘛？算终止吗？好，终止犯几个要件，四个要件，第一个行为构成未遂，第二个要终止意识跟终止行为，第三个要出于己意，第四个要有什么因果关系嘛，是不是这样子？好，但是他没有办法通过第二个标准，他根本没有我们这里所谓的放弃犯行的终止行为。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请问他的未遂，当我们探讨终止犯的时候，他有一个前提的操作概念，就是说他是未遂，请问他这个是未了未遂还是既了未遂？他是属于未了未遂嘛，对不对？就是行为还没完成嘛。那未了未遂你要成立终止，是不是要放弃嘛，对不对？要放弃嘛，未了未遂是不是要放弃，对不对？要放弃。可是请问他的放弃算是我们法律概念里面的放弃吗？不是。什么叫终止犯里面的放弃？也就是说他要有成功的可能性才有所谓的放弃可言吗？你就知道你已经失败了，又何来放弃？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学术上呢，当然这个不能算本案的放弃，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学术上说，这个例子里面行为人在他的计划里面，他就已经知道他已经怎么样，已经失败了，这个是一个失败的未遂或失败的行为，根本欠缺终止行为了啊，跟终止意识，根本欠缺终止行为跟终止的意识。所以当国考题目写某甲放弃如何如何如何，你不要真的以为他就是符合书本上所讲的放弃犯行的意识跟行为，因为所谓的放弃的前提一定要先建立在行为的犯行尚未失败，如果已经失败就无从放弃，这样了解吗？好，我们以前上课都这样讲，哎，某甲有没有，不要一直看黑板，就看一下我这边，好吧，某甲，好，要不然我讲这样很没力啊，某甲基于窃盗的故意伸手进去你的口袋偷东西，哎，一伸手进去没摸到东西，某甲主观他们认为怎么样，哎，他没带钱，所以在他计划里面，他当然认为他今天这个一定是失败了，所以手伸出来就走了。这个时候算不算终止？当然不是。可是实际上某乙其实有带钱，知道吗？因为某乙他穿的那个裤子特别的大件，口袋特别的深，他的皮包非常非常小，某子的手指又比较短，所以伸进去的时候没有摸到皮包。我们是不是看客观他会不会成功？根本不是看客观，是以行为主观上他认为他已经失败了，就无从放弃。为什么？因为终止犯的目的，它是量刑问题啊， 要看你这个人放弃犯行啊，我们要去评价你放弃犯行的主观上的想法有没有一个预防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问题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会说啊，客观上明明有钱，事实上你在伸手进去你就可以拿到，所以呢，是你这样算放弃？没有，事实上就行为主观上来讲，他已经怎么样，已经失败了，就无从放弃。所以这个例子里面，他不能，当然不能成立这种失败。而且这个例子不仅是主观上也失败，客观上当然也失败，因为人早死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当然就不能够成立什么，不能只有成立终止犯，好，不能成立终止犯。好，这个是这个题目，就是某甲构成侵入住宅罪的共同正犯，也构成掳人勒赎未遂的共同正犯。好，但这个未遂当然不是不能未遂啦，哦，好啊，当然啦，哦，我这里讲掳人勒赎未遂是从我们通俗的看法，因为行为想的是意图勒赎而掳人，对不对？他不是已经去掳了吗？这也反映出我们一点了，掳人勒赎罪哦，把它规定成意图勒赎而掳人，这样对不对？因为实际上掳人我们只把它当成是一个意图，对不对？事实上他身边，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什么行为？他就是妨害自由的行为嘛。你该不该把掳人勒赎罪把它规定成掳人勒赎两个部分都要客观上的行为？好，是这样，如果他是这样立的话，可能我们还要再去想一下，那掳人勒赎罪的着手到底是掳人的时候就着手，还是勒赎的时候才算是着手？因为掳人永远还是只能实现妨碍行动自由的构成要件嘛，对不对？但是依照我们通说，因为我们条的设计是意图勒赎而掳人，你脑袋中想了勒赎，只要你一着手掳人，那就是未遂的嘛。好，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考虑到这个立法的问题的话，如果你要说这个立法有问题，我认为只有妨碍行动自由的未遂，你只要能够讲清楚你的理由，其实我想老师也知道你的意思了，因为这个条件立法上是有一点点问题了，好，有一点问题。那我们现在因为规定的意图勒赎的掳人，他已经着手掳人，但已经构成未遂。好，好，所以共同正犯也要提到嘛，对不对？好，那最后要提到什么？侵入住宅罪又掳人勒赎未遂，那请问这两个要怎么竞合呢？那怎么竞合呢？侵入住宅之后再做这个，侵入住宅当时就想要窃盗，侵入住宅之后，侵入住宅当时就想要窃盗，侵入住宅当时就想要掳人勒赎，在他原来计划范围之内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依照决议说，或者是一部合字说的话，这个部分都应该会被认为是一行为的想象竞合。当然，一定也会有老师呢不是参与这种看法，因为我们实务上以前哦，侵入住宅跟后续的犯罪都用牵连犯。牵连犯废掉之后，我们立法理由原则上是说，因为牵连犯是数行为，是要回归到什么数罪并罚，所以一定也会有人认为是数行为，所以认定就是数罪并罚。好，总而言之，竞合论的第一个问题意思就是行为数是乙还是数根，你要先讲一下嘛。好，你认为是乙行为就想要竞合，你认为数行为就数罪并罚。好，好，这个是这个94年律师的这个题目，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既然我们讲到。也有讲到终止犯，对不对？我们先来看一下前年的考题，好，前年的考题，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页第三题，99年司法官的考题，99年司法官的考题，这个题目哈，这个题目，我觉得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了哈。那当然这个题目等一下我回答答案一定跟你们在班内的你们看到的答案很不一样啊。那我先引导各位看完这题目之后想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看一下题目，甲企图杀乙，持刀守候在乙家附近，傍晚时分乙协同小女儿返家，甲不忍小孩惊慌，于是放弃行动。请你再把放弃画起来，好，是这样子。他真的有放弃吗？好，他真的算放弃吗？如果是放弃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要考虑到终止的问题了，对不对？但是这涉及到预备犯的终止，所以你变得又要考虑类推适用嘛。可是问题是哦，难道题目的文字写放弃，他真的就叫放弃吗？等一下我们再往下看。过了几天，甲再度持刀守候于乙家门前，时近黄昏，乙独自返家，甲挥刀刺杀乙，以血流如注，但仍奋力抵抗。甲突身回忆逃离现场，并即电召救护车，救护车未到，乙已先行 然搭计程车就医，虽然伤势不轻，但幸得不死。试问如何论处甲先后行为？前面第一次他是不是有预备的，对不对？结果呢，为什么没有去着手？理由是因为他这个某甲呢，哈，虽然要杀乙，可是乙带他女儿回来，他不能让孩子惊慌，于是他就没有动手。题目写他就放弃，对不对？过了几天呢，他又来了，好，他又来了，他是不是又在那边等？是不是又有在预备，对不对？这次回来之后，他真的就动手了，代表他前面有做第一个预备行为，后面有做第二个预备行为，然后后来有着手。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是说，你觉得啦，当你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在你的思考脉络里面，你认为他第一次预备行为，第一次预备行为的时候，结果那个乙回来的时候，他不忍让他女儿这个惊慌，对不对？于是他就离开了，过几天再来，过几天再来，你觉得他的第一个预备行为算不算已经放弃？算不算已经放弃？因为他到底算不算放弃哦，会涉及到我们对前面第一个跟后面的那一个，你会把它当成是一行为来看待，还是把它当成数行为来看待？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我上个举个例子，某甲基于窃盗的故意，我讲的不一定是预备，有可能是已经着手。某甲基于窃盗故意，左手偷乙的车，偷乙的车子里面的音响啊，左手之后呢，正在拆的时候，忽然旁边很多人经过，甲心里想，怎么现在12点人还这么多呢？原来他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原来这个地区哦，每隔几个礼拜的礼拜五都会有流动夜市来，他没有注意到，啊、哦，结果呢，他就想，哇，那这样旁边人那么多，那这样好了，我隔了4-5个小时到凌晨4点的时候我再来偷，于是他是不是窃盗未遂到一半就离开，对不对？请问他前面那次窃盗未遂算不算终止？结果他5点是不是就来偷，对不对？是不是构成窃盗既遂嘛，对不对？那涉及到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前面的窃盗未遂跟后面的窃盗既遂是一行为的接续行为，还是两个罪的数罪并罚？前面论个窃盗未遂，后面论个窃盗既遂吗？你如果认为说他根本没有放弃，他只是把他的犯罪行为延后到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的话，他根本就没有放弃嘛，对不对？于是他后面5点的时候再来偷的窃盗既遂，跟前面的12点的窃盗未遂，事实上是一行为的持续嘛，是不是这样子？这只构成一个窃盗既遂而已。好，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离开现场后来再度来的时候，即使我现在没有做，也不代表我这个行为我就要放弃嘛，是不是这样子？今天某甲看到他的女儿在旁边，他不想让他女儿惊慌，他想说他女儿不在的时候再来，他只不过把他的行为时间点延后到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再来的时候，请问他算已经前面那个犯罪计划已经算放弃吗？像我就不认为他已经放弃，我认为这根本还是怎么样同一个行为啦。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前面那个94年律师，他不是说放弃后续的计划，题目虽然写放弃，我也不会说他构成终止犯。所以我觉得各位也不要说太从文字的表面去理解题目，题目虽然写放弃，难道你就一定要写说像李达大部分都这样写啦，某甲第一个杀人预备的行为，题目当我们看到的你答，不管是本班跟他班，大概都是这样写。第一个，某甲呢，第一次的杀人预备行为，啊、哦，这是预备犯嘛，对不对？好，预备犯，二七第一项有处，第三项有处罚。然后题目不是说他已经放弃了嘛，对不对？他放弃嘛。然后题目都会探讨说，因为终止犯刑法规定是规定在未遂这个章节，但是预备行为如果有终止的话，要怎么处理？好，于是就会写有争议，有学术上，所以李达都会说要类推适用27条，所以他前面的预备行为可以怎么样？可以减轻或免除其刑，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把他当成他真的已经放弃了，好，这样。然后呢，接着呢，题目又会再问说，那后面那一次来的时候，第一个是不是还是有一个杀人的预备犯嘛，对不对？好，还是预备犯。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当然他杀他之后血流如注，但就构成了杀人的未遂嘛。好，杀人的未遂。好，我先跟各位讲，一般的你答是这样写的，就是前面他认为说271构成这个预备犯，但是他有终止，但是因为法条没有规定预备的终止，所以要类推适用27条。好， 就是预备犯的种子，可以类推未遂犯的种子。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过几天他再来的时候，也有杀人预备，然后呢，他左手杀是个人杀人未遂，可是题目他接着说，甲出生悔意逃离现场，并电召救护车，救护车未到，但乙已经先行搭乘计程车就医。请问这个部分算不算中止？算不算中止犯？好，大家说不算嘛？为什么不算中止犯？因为中止犯有四个要件：未遂、中止意思、中止行为、己意，还有因果关系。所以是欠缺什么？欠缺因果关系，所以不能算中止犯。好，不能算27条第一项中止犯。可是接着你还在探讨，可是呢，问题是。我还是想要，我还是有悔意啊，对不对？我还打电话找救护车啊，只是因为他自己拦大计程车走了嘛，没有因果关系。可是我可不可以算27条这个27条这个应该是第一项后段吧的准中止犯嘛，对不对？是不是有个准中止犯？准中止犯算不算呢？准中止犯你觉得算不算？准中止犯条文怎么规定？啊，条文说要尽力为防止行为，好，要尽力，好，这是一个问题。好，那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两个的结构问题，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我现在回到这里啊，第二个部分，他先构成了预备杀人，后来杀人未遂，为什么不算中止犯？很清楚，因为被害人之所以没死，并不是因为他找了救护车载他去的，是他自己拦搭计程车去的，所以欠缺因果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不能算中止犯。可不可以算准中止犯呢？条文要尽力。好，你觉得算不算尽力？你觉得一个尽力的人是打电话找救护车来，然后又自己跑了吗？啊，还是说我打电话找救护车来，我应该等救护车来，然后引导他进去找被害人？好，其实我跟各位讲，这也是我觉得很纳闷的地方。我帮各位整理的看法哈，就举这个例子，我们甘老师啊什么都有写过，他认为哦，虽然以前条文叫真挚的努力，现在叫尽力，对不对？他觉得像你这种例子，你杀了之后打电话找救护车自己就跑了，如果救护车真的有载到，那我们并没有说你要做出最有效的行为，有载到就有因果关系，可是救护车可能也没载到啊，是不是这样子？也可能救护车还找不到地方了，所以他认为打电话找救护车来自己就跑了，没有等救护车来自己就跑的人根本不会符合条文的尽力。因为尽力最起码你要主观上做到你认为相当有效的行为，要不然怎么会符合条文的尽力呢？是不是？从中文字义来看，它就不算尽力嘛。好，打个电话算尽什么力啊？是不是这样子？好，他最起码打个电话之后，救护车来，等救护车来引导进去找被害人嘛。所以我认为他根本不符合条文的尽力，所以当然没有准中止犯的适用啊。当然呢，我们的本班答案跟他班答案都说算尽力哈。莫非大家的价值判断已经有了改变？实际上我就不太知道了，还是说我的道德感比较稍微高一点？好，你觉得这算尽力吗？我觉得这不算尽力啊。那当然呢，如果你认为算尽力的话，你当然就可以论准中止犯。可是我这里要传达各位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这里的杀人预备跟杀人未遂，杀人预备跟杀人未遂，对不对？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这个一行为，啊。这里是一行为，好，这是一行为。这个一行为当然呢，我们可能会认为它，一般都认为它是法条竞合。也如果你认为是数行为的话，当然就是不罚的前后行为嘛。好，对，今天一个人呢要杀人，先在外面等他之后再回来杀他。事实上，如果从决议说，这是同一个计划，所以是一行为，所以这是法条竞合。好，像问题是前面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我看到我们班内的你的啊，他答案是。先说是预备犯，然后呢，因为他有放弃，所以类推适用27条，是不是可以减轻或免除情形？好，然后他解答是说这边是两个行为，好，两个行为，好，但是呢，他说这两个行为之间依然要构成予罚的前行为，就是不罚的前行为了，也就是说最后呢，第一个还是不用论了，那第一个不用论。你为什么会去检讨量刑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要先有论罪的问题，才有量刑的问题。前面自己先说类推是27条，后面又说他竞合之后是予罚的前行为，我觉得这结构就怪怪的。好，事实上依照我的答案，我会怎么讲呢？第一个，他杀人预备，碰到他的小女儿回来，不忍他这个惊恐，对不对？于是就离开，他根本没有放弃。 他只不过把他的犯罪行为延后到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过几天再来的时候，那还是一个行为的接续而已啦，他还是一个行为的接续。你要知道，所谓的行为数的认定哈，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说，只要它时间有所分隔，它一定是数行为。我举个例子问各位了。我今年呢三月的时候伪造文书，我四月的时候行使伪造文书，我是不是伪造过程伪造文书罪，行使过程行使伪造文书罪，对不对？请问这两个罪是一行为的法条竞合，还是数行为的不法行行为啊？有没有很多老师说是法条竞合的？有吗？可是我明明是三月伪造文书，四月才行使，两个隔一个月，为什么我说它是一行为的法条竞合？因为有可能你的行为数是从用什么角度去界定行为数，用你的决议的概念去决定行为数。因为我伪造就是要拿去用，我之所以三月伪造，我行使四月，是因为我行使四月才用得到嘛。但是不会因为时间隔那么久，我铁定要把它当成两个行为嘛，对不对？所以三月跟四月都还是可以是一行为。那我今天在要杀我的被害人，因为小旁边有小孩子，我不忍他今后我离开，实际上我不是我放弃这个计划，我只是把我的行为延后到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那还是一行为的持续啦。所以我会说前面第一次预备跟第二次预备跟杀人都是一行为的法条竞合，根本没有讨论中间终止的余地，因为他根本没有放弃啦，是不是这样子？根本没有放弃。因为所谓的放弃呢，什么叫放弃？行为主观上认为他的犯罪行为没有失败才有放弃，本意算是他没有失败，可是所谓的放弃原则上是说这一次的犯罪计划就不做了，我以后如果还要再杀他，那有新的犯罪计划的产生。其实这个题目不是这样，他的没有继续做的原因只是因为小孩子在旁边而已。如果小孩子是不在旁边，他就做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他会隔几天再来，有可能那小孩子一直都在旁边啊，对不对？所以他等待说小孩子不在的时候，他才要继续做，所以他根本没有放弃。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行为的持续，根本没有讨论中间二十七条类推适用的一个必要。更何况，如果说你真的去讨论中间那条类推适用，好了，假设你的答题结构是说他真的算放弃，假设你的观念是说这样就算放弃，那我也可以接受。可是如果这样算放弃的话，后面的行为就是一个新的犯罪计划的开始，这两个绝对就是五十条的数罪并罚的啦。当你前面那个行为已经放弃了，后面你的犯罪是有新的犯罪的动机、犯罪能量产生的去犯罪的话，前面那个跟后面的就是数罪并罚了，没有说前面那个东西你说他已经放弃，后面是新的，结果前面跟后面又说他又是不罚的前行为。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的评价就不完整了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对他另行起意的新的行为就没有一个处罚的一个，等于说针对前面的行为做完之后，后面另行起意，前面既然可以怎样，不用再论罪，那这样的话你的预防功能就会丧失了嘛，是不是？你处罚后面的这个部分并没有办法预防他前面不要做啊。所以如果你要认为说这里要类推适用，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你的答案不要写说这两个是不法的前后行为，你要说这两个是五十条的什么数罪并罚啦。我认为是数罪并罚，已经另行其意而来了，好，另行其意而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的问题。我对那个答案的一个批评就是说，当他要类推适用二十七条的时候，已经涉及到量刑的问题，你不可能回过头来又去提到前面竞合的问题的与罚前后行为，因为到底量刑问题先解决还是竞合问题先解决？很清楚的，但是竞合问题先解决，才有后面什么量刑的问题嘛，是不是这样子？好，终止犯的定位是量刑的问题，量刑的问题嘛。好，好，这个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我自己认为的答案是，前面第一个预备跟第二个预备跟后面杀人未遂都是一行为，因为我认为他根本没有放弃，好，根本没有放弃，这样了解吗？好。你想看呢？我如果举的例子比较夸张一点，刚才那个例子，某甲呢晚上八点哦。晚上八点左手要偷那个车子的汽车音响，结果一左手偷的时候，他本来认为这个地方蛮偏僻没什么的，没想到哦，这个地方刚好今天呢有流动夜市，两天四十八小时不休，他想说这样子，那我四十八小时之后再来好了。请问四十八小时之后他又在同样的部车要偷那个汽车音响，他是不是偷成的？对不对？请问你前面的窃盗未遂跟后面的窃盗汽车，你会数罪并罚吗？不会，你还说这是一个窃盗既遂罪，因为他前面左手窃到一半之后，后来他离开了，并没有放弃啊，并没有放弃。这就是我们在探讨说，终止犯所谓的放弃犯行啊， 如果今天一个人只是把他的犯罪行为延后到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算不算放弃？以前我是怎么跟各位讲的？如果他延后的时间点可以跟前面的行为构成一行为的关系的话，他根本没有放弃。如果他延后的时间点，加上他主观上的想法已经是认为一个新的决议的开始的话，他前面那个部分就已经放弃了，后面呢就是一个新的犯罪行为，前面那个部分的放弃当然还是要独立去论一个罪嘛，这样了解吗？假设我今天偷一个东西偷到一半，后来我不想偷，我放弃了，过几天之后我是另外的动机，我又再去偷，前面窃盗未遂跟后面窃盗既遂，但是两个窃盗罪啊，哦，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地方就在搞终止犯，它的放弃怎么解释？不是没做就叫放弃，放弃是具有规范的意义，你要去评价嘛，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地方要注意到，这个是99年司法官的一个考题啦，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去想过啦，哦，或许什么样的答案哦都不一定符合那个改题目老师的胃口，可是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最起码你那个结构还有你的观念本身，他觉得你的论述是一致性的，不要让他找到太大的瑕疵啦。如果你找到太大的瑕疵的话，其实分数都不高啊，是不是啊？当然考刑法考上的人也是四十几分而已啊，对不对？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考上还四十几分？刑法这种问题就没有一定的绝对的标准答案嘛，要看你怎么样去评价它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的评价我会这样去论述。好，我会认为这三个根本就是一行为，我不会认为说前面已经放弃。好，这让各位参考一下这个99年司法官的这个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下次再继续了啊。